新多梅是卡昂爹奶，特别多高五百三千平多。现在是明日报告讲有新闻，本地机关办单日新办列，回落高是千起以下，一莫新增加是万办列。卫生部文章机数据显示，上网新增加3775起办列，其中856起有轻微事件。基于都是本土办理，每周办理动保路米地在一点零九。加上恩山打你做澳洲澳出现了此期协老办理，威灵博将为所有居民商家探做干固案进行免协的协老建材。威灵博讲办案都是在今年年月到三月之间扩展，来在冬水月冻实咗做屋基不动单位，并且批处之间冇接触，不过经过基因分析之后确认，这些伴列有关联。其中难言论因为其他原因死亡。威灵博讲即系先说讲，我国冇发现任何较大扩展伴列。有鉴于多个欧美国家赶机上级通报高岛扩展办理赶溺水办理，卫生部已经提醒所有医疗人员保持警惕，通过一桩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强烈旅客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另外公共测试波结推动小组试点结合正式连开，以来三个月内小组志愿者将通过加强个别单一者共共尽其清洁毅力，来提升公共测试卫生水平，并且作出将结合推广到众多警察区域，包括消防中心。前国国内世界难免回归，但是业内饮水跳楼、资金断地等等方面都面对挑战，大数可能只阿恢复到一进一升级三到四项。澳大利亚正在变天反对党更动，在大宋端立阿现任总理莫里森两度的执政联盟东区阿尔巴尼斯将出任新首相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声送讲话时，形容不良国家变得更团结，以及将澳洲发展向可再生能源的超额对国。美国跟韩国同意扩大双边联合供水演习的计划，并且在必要时出动美军战略武器来压制朝鲜。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上网讲，韩国新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与朝鲜的对话之望影响重开。拜登在联合记者会上透露，北京北京向中国干朝鲜提出往下提军官办一命，但是都没吃大回应，正在四五内亚干朝鲜两道因金正恩会面。拜登表示最终拒绝与对方四五内精神宁静，敢有信用报告我脑。